个冬季带的失落伤得多深，每个呼吸都是新的芬芳。 欢迎收听九六九快乐多一点，我是龙叶。我们主持人泽林呢喜欢一个女生，但是没有追她。那个女生就问我们主持人泽林，喜欢她为什么不追呢？泽林就说，你是女神，我追不到的嘛。那个女生就说，你不追怎么知道嘛。然后我们主持人泽林就追了她一个月之后呢，那个女生还是没有答应她。泽林就问她，你不是让我追你吗？女神说，对啊，不追怎么知道追不到呢？现在知道了吧？ 受不了了。 这里是九六九快乐多一点，我是龙叶，龙马精神的龙，一碗的叶。想听到更多的九六九快乐多一点，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，加入九六九粉丝群，我在那里等你哦。 午后，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，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，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。还有呢，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，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九六九听资讯，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，来和泽林一起听听资讯。国家发改委近日表示，汽车行业将分类实行过渡期的开放，2018年取消专用车、新能源汽车外资股比限制，5年内将全部取消外资股比限制。国家卫生委员会近日出台了新规，要求联网医院必须落地在实体的医疗机构，线上线下要实行一致的监管，数据应全程留痕。公安部首批一代身份证识别卡日前发放，该卡呢只需贴在手机 SIM 卡上，能够在不泄露身份信息的前提下在线远程识别身份。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定于当地时间的16号晚发射了一颗探测的卫星，寻找太阳系外行星，期望呢可发现孕育生命的另一个地球。香港天文台的数据显示，2013年至2017年，共接到89宗市民目击不明飞行物的报告，最见到一次 UFO 的地区在西贡，目击次数多达8宗。近日，故宫地下文库房改造扩建工程正式启动，改造后库房将实现温度湿度分区调控，预计2020年12月竣工。近期，文旅部集中检查了30家网络表演平台和50款网游产品，排查清理了网络文化市场禁止内容，规范网络文化市场经营秩序。 是过以后不醉不归，等到红颜憔悴，他却依然如此完美。等到什么时候，我们才能够体会？爱是一朵六月天飘下来的雪花，还没结果已经枯萎。爱是一滴擦不干、烧不完的眼泪，还没凝固已经成灰。青丝吐尽，它才出现那一回。等到红尘残碎，它才让人双宿双飞。

你要做的还有很多。你的贴心的副驾，九六九，车五飞扬。 油耗是每个开车人最关心的话题之一了，当然了，土豪除外。在茫茫车海之中，一提到省油的车，很多人马上联想到的是日系。日系车省油，这是公认的事实，与之挂钩的是日系车轻，似乎也成了约定俗成的观念了。然而，真的是这样吗？真正的查阅了同级别车型美系与日系车比较起来，并不是日系车偏轻，比如卡罗拉的1410公斤，而美系的英朗是1295公斤，所以日系车并不是轻，相反可能会更重一些。其实日系车的省油是与热效率有关的，热效率简单来说就是发动机利用燃料热能的有效程度，发动机在工作时燃料所含的热能只有一部分转变成为了推进力，其余都以热能或是动能的形式就损失掉了。通常情况下，燃烧相同的燃油，热效率越高，转化成的机械动力越多，燃油的经济性也就越好。而现在市面上绝大多数的发动机的热效率都在33%到35%之间，也就是说有60%多的热能白白浪费了。就比如你加了200块钱的油，能真正转化为动能的只有70块钱，而剩下的130块钱则化为了尾气消散在了空气当中，或者是你的空调中。而日系车方面呢，这个转化率要比同级别的车型要高一些，比如丰田最新款的凯美瑞，这个数值能够达到40%，几乎没有对手。而且日系的几大巨头还定了更加宏伟的目标，2020年前本田要把这个数值提高到50%，马自达更是把60%当作必达的使命，这一点上不得不服日系。日系车还有另外一个利器，那就是 CVT 变速箱，他们非常热衷于这种玩意儿，而这东西最大的优势就是平顺省油。看看日系车，中小排量车型几乎都是 CVT 的天下，因为 CVT 所承受的扭矩有限，一般只匹配了小排量的发动机。也就是说，日系车省油是因为一套高效的动力系统，而并非所谓的车轻。如果想要靠地板油和推背感来获取驾驶快感的话，还是考虑欧美车型吧。但如果你想要一款居家的、听话的和省钱的车，选日系也不错。让车生活更美好，这里是九六九车务飞扬，我是亚威。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，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。当然，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，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。九六九车务飞扬招商热线0105175-2200。 繁华都市里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，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。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，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。 听 听经典音乐第一台，北京 FM 969，随时随地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无论人生如何艰难，依然对美好的事情心怀向往，把每一天过得认真美满，活出人的样子，才是真正的诗意生活。而一个人的衰老是从丢掉诗意开始的。今天969，我是泽林。当我们对清风明月不再动心，对一蔬一饭不再热爱，对一朝一暮不再珍惜，越来越消沉，失去诗意的一刹那，人变老了，而心中有诗意的人永远年轻，永远热泪盈眶。

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，谁安慰爱哭的你，谁把你的长发盘起，那谁就是婚礼造型师。这里是九六九快乐多一点，我是龙叶，龙马精神的龙，一碗的叶。想听到更多的九六九快乐多一点，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，加入九六九粉丝群，我在那里等你哦。 繁忙的生活中，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。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。 渴望爱情。 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 渴望收获。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？你们说得出来。 渴望快乐。 就是这毒瘤呢。 渴望，渴望。又或许，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她开的车，听她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，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九六九听资讯。 经典九六九，精英都爱听，来和泽林一起听听资讯。央行决定，25号起下调大型商业银行、城市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准备金率1%。人社部的消息，截至2017年底，我国留学人员回国的总人数达到了313.2万人，去年回国人数达48.09万人，再创历史新高。国家统计局公布，1季度我国 GDP 为198783亿元，同比增长了6.8%。文化和旅游部近期集中检查了网络表演、网络游戏市场，排查清理楚留香、恋与制作人等50款网游、花椒、斗鱼等30家网络表演平台被检查。国家发改委的消息，将通过5年的过渡期，全部取消汽车行业外资补比限制。海南再次发文的防止炒作和哄抬房价，对违法违规的房地产开发商、中介以及其从业人员给予最严厉的处罚，直至清出海南市场。农业农村部的消息，今年将继续下调稻谷最低的收购价水平，同时将配套建立稻谷生产者补贴机制。 我要你看 相信我的决心，相信我的柔情，明白我给你的话。一转眼青春如梦，岁月无所不回头，而我完全付出不保留。天知道什么时候地点愿意会分手，只要能爱就要爱个够。我要飞越春夏秋冬，飞越千山万水，带给你所有沉醉。我要天天与你相对，夜夜拥你入睡，梦过了尽头也不归。我要飞越春夏秋冬，飞越千山万水，守住你给我的美。我要天天与你相对，夜夜拥你入睡，要一生爱你千百回。 先回到1990年，香港电台举办了80年代的十大演艺红人的选举，当时呢占了5位歌手，他们分别是汪明荃、徐小凤、谭咏麟、梅艳芳和张国荣。而就在这一年的1月，获子殊荣的张国荣宣布了退出歌坛。而9个月以后的10月7号，另一位获奖者梅艳芳在她的小型生日会上宣布，不再领取任何乐坛的奖项。其实呢，除去这一些，在90年代的第一年当中，香港歌坛似乎没有什么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淘趣排行榜前列的还是在80年代那些辉煌耀眼的名字。那在这一年，谭咏麟也凭借着卡拉 OK 持续风靡的热潮，演唱了这首《卡拉永远 OK》。

该如何走，自己做主。结局是笑话泪，别多无所谓，让我将梦变成歌。 漫漫人生路是来自于钟镇涛为电影《满汉全席》演唱的主题曲，这首歌唱出了笑对人生的洒脱，而当中的武侠元素也源自于导演徐克对于武侠的热爱，他把自己诠释武侠片的方式引进了这部关于美食的电影中，也使得那人们开始喜爱关于美食的电影。可惜类似题材最近已经比较少见了，而更多的是关于一个个江湖与爱情的故事。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九六九经典音乐广播，我是泽林。我们来听下一首歌，是来自于任贤齐《伤心太平洋》。 离开真的残酷吗？活着温柔才是可耻的，活着孤独的人无所谓，无日无夜无条件。见面真的危险吗？活着陪伴才是体贴的，活着逃避比较容易。风雨风吹沙，往前一步是黄昏，退后一步是人生。风不平浪不静，心还不安，一个岛锁住一个人。我等的船还不来，我等的人还不明白，寂寞默默沉默沉入海，未来不在我还在。如果潮去心也去，如果潮来你还不来，浮浮沉沉往事浮上来，回忆回来你已不在。一波还未平息，一波又来侵袭，茫茫人海狂风暴雨，一波还来不及，一波早就过去。一生一世如梦初醒，深深太平洋的深深伤心。离开真的残酷吗？活着温柔才是可耻的，活着前一步是黄昏，退后一步是人生。风不平浪不静，心还不安稳，一个岛锁住一个人。我等的船还不来，我等的人还不明白，寂寞默默沉默沉入海，回忆回来你已不在。一波还未平息，清晰茫茫人海狂风暴雨，一波还来不及，一波早就过去。一生一世如梦初醒，深深太平洋的深深伤心。 深深太平洋的深深伤心。 的方式分出了胜负，输赢的代价是彼此粉身碎骨。爱得健康的你心里伤痕无数，顽强的我是这场战役的俘虏，就这样被你征服，切断了所有退路，我的心情是坚固，我的决定是糊涂，就这样被你征服，喝下你藏好的毒，我的剧情已落幕，我的爱恨已入土。 FM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童年里，大米玉米可以变成香甜可口的爆米花， 七彩的花瓣可以变成垂涎欲滴的美味。 4月22号，世界儿童日，经典九六九和你一起重拾童心，让幸福快乐伴随好心情一起飞。 媳妇， 怀孕得多吃有营养的，我给你订点燕窝吧，一人吃两人补。 哎呀，不会炖啊，而且炖燕窝那么麻烦。 不用担心，我给你订的是小鲜炖鲜炖燕窝，不用自己动手，当天鲜炖，冷鲜配送，每周三瓶送到家，零添加，保质15天，新鲜营养又好吃，而且一瓶一个溯源码，安全有保障。 老公你最贴心了，吃鲜炖燕窝找小鲜炖，销量突破100万份，天猫搜索小鲜炖，仙女的仙哦，联系客服输入经典969领取专属优惠。 口感蛮顺的， 老板，我要吃这个，你的美食地图， 969实力派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依然。不知道正在听节目的您最喜欢吃的美食是什么呢？是海鲜、烤串还是西餐呢？作为四川人啊，依然最喜欢吃的当然是火锅了。但是我想，对于很多北方的听众朋友来讲，大家最爱的肯定就是饺子。所以啊，今天的节目就要给大家推荐一家地道的饺子馆，叫做逸轩饺子馆。哎，您别一听是饺子馆就把它想象成那街边的小店啊， 一到这家店的门口呢，你就会看出来他呀走的还是 fashion 的路线，很有格调，甚至是有种高档料理餐厅的感觉。店内的装修呢也很时尚很清新，哇哦，在这种高档优雅的环境下吃饺子，那绝对是一种品质上的享受。说起来啊，这家店从94年开始做饺子到现在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了，在北京呢也有4家分店，而且生意都相当的火爆。之所以这么受欢迎呢，是因为这儿的饺子实在是太好吃了。这儿的三鲜水饺跟您去其他地方吃的还真是有点不一样，皮儿薄馅儿嫩，味道鲜咸，它的汤汁呢特别饱满，吃的时候呢您得首先小口吮汁儿，慢慢的品味汤汁的鲜美，接着呀您再咬上一大口，哇哦，满满的肉香包裹着 Q 弹的面皮儿，再加上点他们精心搭配的6种蘸料，一定会一下子就点燃你的味蕾，真的会忍不住一个又一个的吃个不停，非常的过瘾。据说啊，这儿的三鲜水饺和牛肉蒸饺呢是被评为了北京最好吃的饺子，所以您一定得去尝尝， 味道特别好，秘制配方嘛，反正人家是，反正我每次来除了三鲜香菜馅还有那个纯素的，它纯素的里边有绿色，应该有胡萝卜，应该有菜心儿，在一块搭配，我觉得也挺好吃的。我周末休息的时候，一般我就带着孩子来这儿吃，因为孩子喜欢吃。 经常来，感觉比较干净，比较放心，我觉得算是比较有良心的这个商家吧。 他的饺子确实是味道好，我在外面不吃饺子。 那依然还要给大家推荐的呢，就是他们家的五彩蒸饺。这五彩的颜色呢，都是用颜色艳丽的蔬菜汁和的面，更加营养也更加漂亮。如果小朋友们看到了这五颜六色的蒸饺啊，肯定会胃口大开。一仙饺子馆除了饺子呢，在这儿您还能品尝到地地道道的东北风味，而且这儿所有的食材呢都是老板精心挑选的，再加上精致的摆盘，光看起来呀就觉得很有食欲。这儿的五彩大拉皮儿、锅包肉，这些啊都是必点的。但我觉得还有一道菜一定要推荐给大家，就是这儿的酸菜白肉，酸香浓郁，特别特别正宗。还有他们家的千岛湖大鱼头，光半个鱼头啊至少都有将近10斤，绝对是营养又美味。这儿啊不仅菜品精致，环境优雅，服务呢也是非常非常贴心。不管是家人小聚还是宴请，到这儿一定会是大家最好的选择。这一轩饺子馆之所以有这么美味的菜品，正是因为这儿有着一位具有匠人精神的女老板孔俊石。她呢可以说这20多年来一直都在为一轩的品质把关。 我们的宗旨就是一心一意做好中国的好饺子。我希望我这些亲爱的顾客们吃一轩的饺子，能够给他们带来的是家乡妈妈所带给他们那个温暖的记忆，能够让他们感受到我们一轩对广大顾客的这一种情谊。 正是因为这家店特别注重饺子和菜品的品质，所以说每天啊都会吸引到很多的当红明星，甚至是世界各地的外国友人慕名而来，并且啊都是赞不绝口。所以这老板索性就把店开到了美国，让世界各地的人都能品尝到我们中国的味道。怎么样，说到这儿是不是各位听众朋友也想去尝一尝这一轩饺子了呢？地址啊就在朝阳区远洋未来汇购物中心。我想呢，在繁忙的工作之后，带上家人或者是朋友一起来感受一下记忆中的饺子，再来上几个家常小菜，一定会让你有种满满的幸福感。好了，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喽。如果您也想成为我们969吃货团的一员呢，也可以通过我们969的官方微信进行报名。969带您吃遍天下美食，我是依然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， Goodbye。 吃货的最高境界是什么？ 眼见为实。 我们的爱好是曾经沧海难为水，鱼香肉丝配鸡腿。 969美食江湖，广招天下英雄一起赴美食盛宴，一较高下。诸位请吧， 就在4月21号，经典969吃货英雄招募啦，和主播一起美食江湖闯一闯。报名热线13301125035，13301125035。 繁华都市里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，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。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，

身旁梦更精彩，朋友一路陪伴， 希望更灿烂， 相信相依共同仰望，生命因你更添光亮， 有你在身旁，幸福坚强，阳光一路陪伴， 成长更勇敢， 你我心中不 哎，来自于无印良品的一首单曲《有你在身旁》。那今天的节目呢，是我和一位老朋友了啊，英奇为大家互动啊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英奇。 哎，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：您和小动物有什么难忘感人的故事？其实呢，说起小动物，其实公司有好多同事都是有在养的，比如说龙叶呀、李科呀，都有在养。那关于龙叶呢，有一个故事，其实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。 什么故事呢？ 哎，你可能不知道，其实龙叶啊，他家里养过一只比熊犬，然后有好多只小猫。然后呢，最开始啊，龙叶这个工作上有点不顺心，你知道吗？ 啊， 就是无处发泄自己的愤怒。 然后 怎么办呢？这就回家和他这个比熊打架。 这不是传说中的虐？ 哎，也不是虐狗，就是相互的，你打我，我也打你啊，两个人就是类似打架。 嗯， 完了有一天呢，那个比熊就受不了啊，就你天天都这样的，我怎么受得了啊？他就离家出走了。 结果龙叶姐就 开心了好久啊。 听说龙叶是因为他家狗出走，然后失踪了一天，他在家哭了好长一段时间。 哎，其实刚才那个是和大家打趣嘛，这个让你在每天早上的那个节目里黑我啊，这个我也来黑黑你。其实呢，刚才都是和大家开玩笑。这个龙叶啊，他是非常喜欢小动物的。 嗯， 这个家里呢，一直是有养小动物的，比如说什么，家里最近有养了一只这个小猫，就是那个加菲猫啊，叫做烧麦。 烧麦， 哎，对， 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吃货的猫啊。 对，你这肯定和龙叶老师一样啊，这个摆明了是吃货啊。 那 烧麦这个名字一听就是一只小胖橘，我跟你说。 那应该是挺可爱的吧。那在听歌的同时，也欢迎你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，关注经典99官方微信，回复关键字动物，然后在文章推送下方留言，说一说您养过什么样的小动物呢？ 对，那关于您和小动物有什么难忘感人的故事吗？也都欢迎你来留言，来和我和英奇聊一聊。那我们来听下一首歌曲，是来自于谢安琪所演唱的《喜帖街》。 大概不需要害怕。

好的，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。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，你和小动物有什么难忘或感人的故事？哎， 来，我们看一下听友的留言。一位叫做时尚的伯伯，他留言说，一次临近深夜，我妈和爸爸吵架完，骑车出去散心，家里小黑狗也跟了出去，不一会儿没再跟着母亲，以为他自己回家了。等到母亲散心完回来后呢，发现小黑狗就坐在岔路口等他。虽然说是很小的一件事儿，但是在这样看来，狗有时候比人都贴心。 还有一位听友叫做五六八，他说呢，孩子的时候有小动物陪伴，估计一生都会有记忆吧。在我小的时候，家里养了一只黑白花的狗，就是我们本国最老的那种狗，很可爱，每天都会在我放学的时候来回家的路上接我回家，满满的都是回忆。那只狗狗活了13年。那也欢迎你在听歌的同时来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了。关注微信平台今天969，回复关键字动物，在文章推送的下方留言，来告诉我你都养过什么样的小动物呢？关于你和小动物有什么难忘或是感人的故事？ 那留言入选的听众呢，将有机会获得由经典969送出的精美礼品一份。 时光的琴弦，阳光让每一朵云彩都

我和你呀、啊、存在一种危险关系，彼此挟持着另一部分的自己，本以为这完整了爱的定义，那就乖乖地守护着你。相爱变成猜忌怀疑的烂游戏，规则是要憋着呼吸越靠越近，但你的温柔是我唯一沉溺，你是爱我的就不怕有缝隙，在我心上用力的开枪，让一切归零在这声巨响。如果爱是说什么都不能放，我不挣扎，反正我也没差。 好的，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呢。我今天和英奇来为大家互动的话题是，你都养过什么小动物，有什么难忘的故事。那刚才说到了我们这个啊，龙叶家里就一直有养狗啊，有养猫啊，还有包括李科家里也养了一只狗哦，最近在养啊，名字非常有意思啊，小名叫做财财啊，大名叫做理财。 他是想把这只狗当做招财狗来养吗？ 哎，这名听起来就很会理财，兴许这个平常啊，这个工资兴许我们这个理科啊都把工资上交给狗啊，让这个狗来负责理财。哎，那也希望你来关注微信平台经典969，来回复关键字动物，在文章推送的下方留言，来和我们聊一聊，说说你养过什么样的小动物，关于你和小动物有什么难忘或是感人的故事吗？留言入选的听众呢，将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精美礼品。